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欢迎听众朋友来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大家回顾一下这个2018年，最后已经进入到12月份了。好像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聊过，在年初你有什么计划呀、愿望啊，现在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实行了。所以如果你的计划已经过半或者已经基本完成了，那恭喜，最后在一个月里好好努力一下。但如果您说这个计划差的还远，干脆列为明天年初的计划吧。那提到12月份呢，对于不同的人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呢，每年都是希望自己瘦10斤，但是每年这个计划都可能成为新年的计划和目标。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进入12月份，那就代表着雪季又开始了。而且呢，这些专业的滑雪达人们可能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滑雪了，咱北京周边这雪场都觉得滑得够不够的，上这个外地啊，什么无论张家口啊还是吉林去滑雪也觉得不够了，决定要把这个旅行和这个滑雪的爱好结合在一起，可以顺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滑雪之旅，顺便游历一下大好的河山。那去瑞士滑雪就成为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喜欢滑雪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那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给您一个专业的冬季瑞士滑雪指南。当然我说的肯定并不专业，我们请专业的人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块聊聊瑞士滑雪的那些事儿。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福一，您欢迎。 Hello， 苗山你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宁，你看人这身条就知道有运动细胞。 嗨， 可能就是不动， 可能有一些误区，应该再往旁边再看一点。 哎，另外呢，一宁旁边还带来的是一宁今天带来的好朋友哈，也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专业的滑雪领域的精英，而且是来自于瑞士马特洪峰地区的难得的中文滑雪教练哦。让我们龙龙自我介绍一下。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龙龙。 哎。你这个 我是瑞士瓦莱州马特洪峰地区的中文滑雪指导员。 好，前面这一段我就 pick 到了我那个记住的那个地区。你听这个名字啊，这个李龙龙 ABB 结构的名字就暴露了自己的 很火、啊、是吧， 对，暴露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嗯、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质。好，欢迎 ABB 结构的李龙龙。所以收音机前听友朋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只要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两位大来宾，同时两位还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视频资料还有图片资料，总之让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可以坐地日行80000里飞到瑞士去感受一下冰雪魅力。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照例进入到我们一个常规的小板块，叫潮流风向标，看看与冰雪有关的那些事儿吧。既然今天呢是说滑雪的话题，那我们这一段的资讯和新闻的环节也是和我们的冰雪话题分不开的，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投入到冰雪的爱好者的群体当中，很多朋友对冰雪两个字简直就是一个冬季运动关键词打开，所以冰雪就是我们这个冬季的打开方式。好，了解一下身边事儿啊，其实都是好事儿。特意搜索了一下，因为最近是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然后这次的冬季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咱们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就介绍说，北京未来几年将会举办多项国际冰雪赛事，来助力筹备北京2022年冬奥会，满足市民观赏高水平冰雪赛事的需求。赵文表示呢，北京此前在冰雪赛事供给方面存在一些短板，举办更多的冰雪赛事，一是为了群众提供更丰富的冰雪项目赛事产品，二是有助于北京的冰雪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三是有利于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利用的衔接工作。上个周末，一年一度的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刚刚在鸟巢落幕。据介绍，未来在北京呢还将会承办很多项高水平的冰雪赛事。给大家罗列一下，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除了参与以外，您还可以在北京的家门口可能会观赏到世界级的高水平的冰雪赛事。明年三月起，国际雪联城市越野积分赛将会有三站，分别是在北京的鸟巢、首钢园运动中心和延庆举行。四月份，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甲级 B 组比赛将会在首钢园打响。来到五月，2018到19年世界冰壶联合会冰壶世界杯北京站总决赛同样在首钢园上演。七月，国际雪联轮滑世界杯分站赛将会在国家游泳中心周边道路展开。随后呢，北京又将开始筹备一系列相约北京冬奥会的赛事赛。首场的测试赛，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分站赛将会在2020年的一月份举行。同时呢，北京还将举行大力培育北美职业冰球联赛中国赛、大陆冰球联赛，并着力打造奥运城市杯、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等本土赛事，加快形成华北、华东地区的冰球赛事圈。此外呢，据透露，北京市体育局今年的冬天将会与北京市水务局合作，尝试在公共的湖泊还有水域开辟更多的滑冰场，并充分利用公园、广场、社区、学校、疏散腾退用地等，继续加快冰雪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民众参与冰雪运动提供便利。据统计，咱们北京目前共有室内冰场是40座，室外冰场53片，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顺义区、昌平5个区都在这个深冬奥成功之后新建了冰雪面积不小于1800平方米的冰场，其他11个区也在积极筹划建设工作。那雪场方面呢，本市将会有运营雪场20座，其中包括自然山体的雪场是12座，人工堆砌的雪场是8座。同时全市今年冬天还将开放32片积雪场地，为市民提供冬季的娱乐场所。 提到咱们北京的这些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活动，我想问问伊宁有没有在就是咱们旅游局和咱北京市政府有没有可能未来展开一些冰雪运动的合作，因为上一次我知道那个博览会上你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亮相。 对，其实像刚刚苗山提到的这个博览会是北京市在做的一个冬博会，这个我们其实已经是参加过几次了，尤其是去年的时候，其实瑞士不光是旅游局还有大使馆也有一些介入，然后一起和北京市这边也是包括不同瑞士不同的目的地和北京这边不同的城区做了一些不同的战略的合作的意向的签署。 城市一对一 是啊，或者是城区一对一吧，我觉得。 其实我在觉得这个瑞士旅游局每年就在北京也会有自己的主题发布， 对， 而且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其实来瑞士不光也可以滑雪。 没错，就是其实有些朋友觉得哎呀瑞士是不是特别远，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你去到瑞士离你并不遥远 啊，一张机票的距离 对10个小时吧， 10个小时呢有，因为一般冬季可能是欧洲的冬令时哈， 对， 也有时差， 是飞过去大概10个小时，然后冬令时现在是7个小时的一个时差， 但是我相信在后面的3个时段我们在放开说瑞士滑雪的时候就知道这10个小时特别值得飞一趟，对吧， 没错， 一定不会让您后悔的。总之呢，如果您这个技术水平还初始阶段，有2个方案。第一种方案，您是在北京先练练，北京周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场馆，无论是这个滑冰馆，还不光室内和室外，还有这个滑雪的，不光有人工堆砌的，还有一些室外的露天的，都适合您去尝试一下。当然您说了，您想高标准严要求，您可以直接飞到瑞士找我们李龙龙教练哈，零起步就直接一步到位，可能几天之内就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没错，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就是找他，其实到瑞士学滑雪你这个高起步，但是呢实际上你能一下子获得很多。 对，正好我才想起我们一个表演区李龙龙老师一会儿到表演区就是姿势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指导， 可以带你来一下 谁控制这个呀？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瑞士滑雪很难，但是呢其实您到瑞士滑雪之后瑞士的这个雪况包括瑞士的雪山啊，其实是更让你能够享受到这个滑雪，即使你是没有滑过雪的， 对， 而且在整个这个瑞士的小村庄里面都是一些适合于儿童啊或者是完全零基础的人都是非常适合的。 你知道提到这个话题，我之前我以为最开始很多去瑞士滑雪的人一定是很专业或者是已经爱好一段时间的，但后来发现听很多人聊天说好多都是零起步，甚至以前不会。 没错，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真正到了瑞士，尤其冬天到了瑞士以后，你看到的这种白雪皑皑的这种阿尔卑斯山非常壮观的风景，然后你旁边是一个一个的木质的小木屋，然后当你咯吱咯吱的踩在这些雪地上面，你看到你周边的人扛着雪板或者带着自己的雪具然后坐缆车上到山上去，你自己会觉得哎呦我也想试试，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我们在那边做一个真正的体验， 就是被滑雪的感觉感染了。 对，没错， 不像在我们北京周边郊区有时候滑雪的时候是被周围吃面条的声音感染的 对，而且在而且在瑞士的话不像，因为国内现在冬季冰雪发展是比较快的，所以大家在周六日的时候可以看到北京周边的所有雪场是人满为患， 对， 但是大家在瑞士因为我们有更大的这个雪场更高的这个海拔，所以大家更可以享受到这种安全的滑雪。 反正是后3个时段给大家细数一下到底瑞士滑雪注意哪些，还有哪些乐趣，而且除了滑雪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事情可以做，尤其在这个雪季里，同样如果您这个运动不是很发达，您可以在雪山上找到其他的乐趣也不一定的。好，这个消息后面还有一条咱们再分享完啊。这个时段北京冬奥组委自今年的10月份起呢开始定为每月第一个星期六是咱们的新品上市日，12月1号是第3个新品上市日，所以昨天又有新品上市了。去年12月15号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的会徽飞跃，随着组委会对会徽丰富内涵的大力宣传推广，其来源呢中国汉字的精妙构思以及国际接轨的时尚色彩日益的深入人心，各类会徽特许商品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今年的12月15号将会迎来会徽发布1周年纪念，为此呢北京冬奥组委将会在12月份的新品上市日推出系列的主题商品。 首先咱们了解一下汇辉周年纪念品亮点分成。北京冬奥会汇辉呢，在迎来一周年纪念之际呢，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特许生产商发布了很多款各具特色的汇辉纪念商品，其中给大家推荐几款，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逛逛。有2019年的冬奥台历特邀知名画家林地焕绘制了水墨画大雪做背景，配上2019年的冬奥会筹办重要的节点，制作成精美的台历，为冰雪爱好者送去每日相伴的时间画廊。台历里面还设计了一枚印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的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的贴纸，由消费者亲手贴在吉祥物发布之日的日期旁边，为所有冬奥会的关注者留下一份期待。那为彰显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特色，北京冬奥组委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主办城市特色和冬奥会的特征，确立了特许商品的系列化、精品化的开发方向。以今年11月份为开端，围绕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推出两款节气徽章，一个是立冬，一个是小雪，因造型巧妙独特受到了追捧，上市不久呢就已经在大部分的零售店售罄，所以喜欢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是要抢购一番。另外，丝绸和金银制品呢是广受消费者喜爱的节日礼品。为迎接元旦、春节两个传统节庆的节日，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4款领带和2款围巾。其中领带呢是以灯笼和雪点点缀，喜庆而又不失失为这个庄重。2款竞速围巾有红蓝2种颜色，以色彩和线条变化勾勒出绚丽的动感，给爱好运动的朋友送去浓浓的祝福和冬日的温暖。总之，超越梦想竞赛单元银质纪念章以逼真的运动造型体现了北京、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15个竞赛项目，各赛区竞赛项目纪念金银章也独立进行封装，为收藏爱好者送上了节日好礼。总之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喜欢这个冬奥组委发布的这些特许商品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时候都是上新的好日子。好，这个时段呢还有一丁点的时间，咱们先为我们的冰雪话题开一个头。请我们一宁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每年冬季的时候特别值得去的一些地方，因为整个瑞士其实都是滑雪的王国嘛。 这样就是可能每一个朋友提到瑞士，或者先这么说吧，提到冬季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想象，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想象咱们就跟咱们现在外面窗外的这个天气一样，会不会觉得哎呦特别冷，然后不想出去了， 而且你知道那颜色像今天外面有点阴 灰是吧，会觉得，但是实际上呢瑞士人冬天都是上山去的。因为他们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啊，然后你会看到城市里面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但是山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山上晒着太阳，喝着啤酒，和家人朋友一起在那边分享周末的快乐。其实瑞士的山上冬天并不冷，我亲自看到过，就是有一些朋友是瑞士朋友也好，甚至是一些中国的朋友，在瑞士的雪山上冬天是可以穿短袖的。这个可能龙龙能帮我证实这一点，对吗？ 我刚才看图片的时候看到里面有，我以为是摆拍，为了拍照片是吗？ 没有，不是这样的，因为瑞士的这个海拔比较高，而且它的雪量比较大，正是因为它全年300多天的这种阳光明媚的天气，所以我们在山上滑雪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穿着一个短袖坐在外面，旁边放一杯香槟，然后远处是美美的雪山。 这怎么能是滑雪的配置呢？ 不然呢？你 这个跑温泉的配置啊， 温泉和滑雪可能是一个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吧。你滑完雪以后，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找一个地方去放松一下，那当然就是去泡一下温泉。还有一些朋友像你我这样的滑雪小白，可能直接忽略了滑雪那一部分，直接去温泉也是有可能。 No！这一宁，咱俩划分就对，我不是小白，我可是一个准高级党。 好的，那我先往后让一让。 是因为这样，就是其实国内那个雪道的标准是和国外不一样的，尤其像瑞士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冰雪王国，他们对这个标准是比较国际化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龙龙是有发言权的哈。就比如说，我们到我们北京周边郊区，像延庆啊、顺义啊，还有什么平谷，在滑雪的时候，动不动很多朋友就说我已经高级道了， 像苗山这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是准高级道？这一出国就傻了。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北京周边的一些小雪场，它其实也是分 中和高级，但是他的学到的难度和瑞士的初中高相对来说会差一点， 是差一点吗？ 对，是差很多。对，然后呢，在无非就是我们瑞士的，在整个小镇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初级道，就是为了为有一些家庭啊、有一些亲子，还有一些完全的初学者准备的这些学道。那么我们在国内呢，因为它的学道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是北京周边。那我们到崇礼的学道可能稍微就会难一点点，跟瑞士的这个难度相对来说会差不多，对，比较接近，但是真正跟瑞士的最难的学道还是差一点点的。我觉得瑞士和国内最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瑞士可以滑到完全的 powder 的雪，也就是我们学友当中讲到的粉雪，就是在我们国内包括崇礼和北京任何一个地方只是在雪道上滑，但是我们到瑞士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山的任何一片区域除了雪道之外的大野山，对， 听上去有点吓人，这是。 对，这时候就得跟着专业的教练走了，他会带着你们走到，我觉得起到了一个是导滑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安全的提示和保护，这时候教练是必不可少的。 嗯，在一般的就是我们周边的雪场，大部分是以娱乐为主的哈，不是一个竞技型。 对， 所以其实它的高中低三个档位是根据自己雪场，比如现有我有九条雪道，我自己给它分一下，哪个相对难，哪个相对中间，是这样分的。 而且比如说在瑞士，我们除了初中高级的雪道之外，还有一个蓝道，还有一个黄道 ，sorry， 这个黄道呢是没有任何的压雪机去推过的，所有的这个雪道是早上的工作人员把一个类似于一个标杆的一个地方插到这个雪道，说明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但是它是没有压雪机推过的这个雪道，所以这个地方呢既安全又可以让大家真正的享受到这个阿尔卑斯山真正的这个粉雪啊、大雪山的这个感觉。 我翻译一下，就是特别喧乎那块儿， 对， 是不是？ 对，我理解是这样，是吧？ 对， 因为北京很多周边的那个雪，首先它的深度不够厚，所以呢，但凡是到了中午往后，太阳光洒完了之后，它化有点雪水之后，上面就有一层冰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瑞士的雪质，你踩上去都会觉得就是像粉末一样，因为它的空气好像还是比较干燥，不会像咱们现在觉得现在北京外面的天气觉得有一点湿冷。但是实际上你去掉了这个湿的成分，然后拿太阳一晒，你想象一下，那些雪都是闪闪发光的， 就是粉笔末了。 而且闪闪发光。对， 可以想象我们在去年整一个冬天，其实去年瑞士的雪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据说我们是近五年之来最好的一年雪季。我们去年每周大概会下两场雪和到三场雪，就是大家每天早上打开窗户的时候，外面看到的就是白白的这个雪山，而且这个房每个小沙濑的这个屋顶上面，每个沙濑大概有一米多深的这个雪，所以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雪况上滑雪和国内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是，我那时候就去年冬天就是刚过的那个雪季，每天看到龙龙发的这个朋友圈，每天早上在拉仇恨，老是觉得他一开开窗户外面就是一个奶油蛋糕。 你看见人家打开的窗户外面的景色是怎样的， 是拉仇恨吗？ 对，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 对，其实他们好像到冬天的时候会晒一个专门，他们 光够脸， 对，他们很骄傲能晒，因为刚刚也说到那边的阳光很充沛嘛，所以呢他们这些就完全白天全都在雪道上面的人，他们会带着自己的雪镜，然后接受阳光的照耀，之后把雪镜摘掉，然后你会看到自己自成一个雪镜的一个形状，像熊猫一样吧。 所以我们每到冬天回来，从瑞士冬天结束回到北京的时候，哎，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但他们很骄傲， 对，瑞士人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颜色，而且包括我们那边有很多英国人，因为英国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很多的英国人喜欢到瑞士，正是因为这个瑞士的阳光比较充足，雪山比较漂亮。 就是你留下的脸上的痕迹是对让人刮目相看的一个痕迹， 没错，一看就是哎呀这是滑雪大咖 哇。 嗯，所以我建议可能咱们明年四月的时候再让龙龙从瑞士回来以后再做一期节目，当时候直播的时候给他一个特写。 哎，龙龙，我觉得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题，你可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护肤心得，真的。 对，留下他下一期可以说一下、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滑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防晒。 对，其实在瑞士的因为紫外线海拔比较高，所以紫外线比较强，基本上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抹一下防晒霜，以防您的皮肤被晒伤。因为比如说我们从国内直接到一下子上到海拔2000米的这个地方去滑雪的话，其实是最容易被晒伤的，所以防晒霜是我们去瑞士旅行之前必备的一个小东西。第二，当然对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即使抹防晒霜，可能到晚上回到家之后要带一些面膜呀，再补一下这个皮肤，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刚才有两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网上留言说，哎，怎么听混台了，开始有美妆的话题。 对，而且这个美妆博主还是一位男士。 真没想到我们的教练现在真是不容易。 对啊，各个领域都得涉足是吧。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聊一聊滑雪，而且非常洋气的是去瑞士滑雪。所以那个随着12月，我们又走进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又正式进入滑雪季了。滑雪季的欧洲的滑雪季比我们要长很多，基本从12月份开始到5月份吧，至少 是 吧。 像我们那边从11月2号每周末都要开，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那么到每年的4月末，甚至在比如说采尔马特、萨斯费或者是圣莫里茨其他海拔比更高的地方，它每年在10月份甚至在5月末这个雪场还是继续开着的。 对，而且在瑞士其实还是有夏季一年四季365天都开放的雪场，像他刚刚提到就是他们那个地区的采尔马特或者是萨斯费，那里都是有365天夏天都可以滑雪的雪场。 嗯， 对的。 我相信听众朋友刚才听到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这个伊宁和龙龙两个人提到的一些地名，这些地名全部是瑞士当地比较有名的滑雪地区。那如果您去过的话，一定觉得很熟悉，如果没去过没关系，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挨个给大家细数一些值得您适合去的滑雪圣地在哪里，在瑞士的哪个地区呢？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您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视频。同时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专业的龙龙教练在场，可以为大家一一解答，就别忘了发短信过来吧。这里是玩转市集，每个周日和您准时相约。今天和您推出的是冬季瑞士滑雪指南，我是苗山。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喽，一起来看一看。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给您推送的话题呢，就是冬季瑞士滑雪指南。再次邀请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黄甫一宁，欢迎。 Hello， 苗山。Hello， 青年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宁。另外这一位是一宁的好朋友，今天他带来的助演嘉宾。 Hello， 苗山姐好。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把那个字儿去了。 苗山美女。 姐什么姐？都是同龄人。 就是，人家年纪还小。刚才说话的这位呢，是来自于瑞士马特洪峰地区的中文滑雪教练李龙龙同学，欢迎。 谢谢。 龙龙，这个难得在当地有中文指导的服务可以提供，在当地已经并不多见吧？ 大家基本上在瑞士的瓦莱州也只能看到唯一的一位中国的滑雪教练。在瓦莱州，那我们是其实5年之前我们有8个人，但现在只有我们目前还有3位人在瑞士，做这个中文的滑雪指导员。 他们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3、5太难了。 谁？你说谁不出现？ 另外的那几位怎么就离开了呢？实在是太艰难了。 是这样，其实说实话，现在中国的滑雪教练在那边，每个冬天来为中国游客来服务的，现在有他们3个，是当时我们选派过去的8个，特别海选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滑雪教练，现在还留在那边。除此以外，其实在瑞士现在有13个地区都能怎么说呢，调配到吧中文的滑雪教练，不光是有中国的像龙龙这样比较优秀的中国的国籍的滑雪教练，其他的可能苗山也知道，我们有一些瑞士朋友那个中文也确实特别的溜哈。 比如说你老板。 我同事或者我老板他们那个中文也是非常的不瑞士了。所以其实在瑞士还有一些就是能讲一些中文的瑞士人，不管是瑞士人啊还是其他一些国籍的人，他们虽然中文当然没有龙龙好了，但是也是能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 每年参加这个瑞士旅游局的一些主题发布还有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根本就不用担心有语言的问题，那基本上全是中文的指示。 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瑞士这个地方吧，虽然小，但是它有4种官方语言，那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一种就是只有瑞士1%的人口在讲的一个小语种叫罗曼什语。那瑞士其实它德语区的人或者是法语区的人，他们之间沟通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逗的一个现象，就是两个人一见面 先过一下招，哎，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德语啊还是法语啊，然后两个人再互相再看看。德语区的人呢，他们不太想在法语区人民面前来说他们的法语，因为他觉得哎呀好像有点班曼诺夫的意思吧、啊、那其实像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两个瑞士人，一个是德语区的，一个法语区，他们两个之间现在是拿中文来沟通的 啊， 对，很搞笑。 他们俩真的不是一个语区的、啊、 他们两个一个是其实老家是在巴塞尔，现在在苏黎世工作，但是都是德语区，还有一个是在洛桑，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是法语区，所以他们两个是，对，他们是用中文来沟通。 小白是法语区， 小白是法语区、哦、 他长得像 这个你能看出来， 你看他们长得就是有一点像、是不是， 好吧，就是德语区的人长得可能像德国人一些，高大威猛，是吧、然后法语区的人是这样，就是瑞士人自己就开玩笑说，我们瑞士其实就是一群不想当德国人的德国人，一群不想当法国人的法国人，不想当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成立了瑞士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国家， 听上去很随意啊。 所以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德语啊法语啊、英语啊在一起相互的掺着，一会儿换德语，一会儿换法语。 对， 你太不容易了， 非常不容易。他们地区，你们地区现在是？ 对，我们地区是法语区。 对，但是很多人也讲德语。 对， 而且他们讲的是瑞士德语，和苗山讲的德语还不太一样哈。 我讲的德语跟一般人的德语都不太一样， 可能适合去瑞士。 哎呀，其实提到了瑞士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说了，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去滑雪的好地方。那提到了瑞士，很多呢不太熟悉滑雪的小白特别有一颗去瑞士滑雪的梦，他们首先就要去那儿的时候要选择到底我去哪儿滑雪，去哪个区滑雪，因为刚才也听龙龙提到的有不同的大区嘛， 是， 所以我们首先看一张图吧，然后一宁和龙龙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通过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可以选择的区域。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瑞士地图，那瑞士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欧洲的中间，这个我一定要纠正大家，瑞士是一个西欧国家，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瑞士容易和瑞典混， 以为是北欧是吧， 很多都说啊，北欧国家会不会特别冷啊，其实不是的，瑞士它是一个处在欧洲的心脏位置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它非常的小，大家从地图上就能看得出来，其实它是南北大概也就是220公里，然后东西可能350公里都不到，整个面积加在一块，我举一个最有比较性的一个例子来说，瑞士就是两个半大的北京，其实很小不大、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然后它是因为阿尔卑斯山整个就是横穿了这个国家，所以呢很多朋友到瑞士去都是想要看看它的山，尤其是在冬天看看它的雪山。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刚刚也说了是有四种官方语言，所以它其实按语区分也是有四种不同的语区，但是讲德语的是占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瑞士有太多的这种滑雪目的地，这个我觉得是要看你的滑雪的水平。其实瑞士也怎么说，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一个动静两仪的一个冰雪家园，就是你会滑雪不会滑雪你都可以找到有的玩的部分。那么咱们先说到冻的这一部分， 好， 那也是要看你是到底是初学者还是说你已经是一个进阶型的一个高手，这样的话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选择的，我觉得看看你是怎么来分吧。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滑过雪，像我们刚刚说到那边一看，哎呀我特别想参与其中，在这边来学一学，那这个呢可能是去一些旅游景区景点，然后来试一下。瑞士有很多地方，19个地方都是有这种滑雪初体验的一个套餐，你自己不用带你任何的一些器具，然后你可以买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呢包含了简单的一些滑雪用品的租赁，包括你的雪板、雪杖、头盔，包括上到这个雪场的雪票，包括一个教练给你的一个大概半天的一个课程，这个是一个打包的服务，所以就很方便，你说我没有滑过雪我想试试，你可以买这么一个。 哦，那在比如说地图上我们看有那个小红点的基本上都是 小红点，基本上都是比较著名的这种冬季的滑雪的目的地。那么其实大部分，因为刚刚说有19个地方都是有这种套餐的，像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有一些像铁力士啊、少女峰啊这些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龙龙在的这个马特洪峰地区，这个地区其实从地图上大家能看 看到它是在西南部，底下那个兜，左下方的那个兜，那个地区，它其实呢是和左边是左边一点点是跟法国可能接着吧，然后右边或者中部下面一点是跟意大利接壤的地方。嗯、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山就是真的是我可以说是瑞士山的精华的地区，最著名的山峰、最好的雪场基本上都是在这里。 怪不得从地图上看，它那个雪场比较集中在那个位置。 是没错，那个地区确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滑雪最好的目的地的聚集区，我可以这么说。 对， 而且和法国的领土位置接壤，代表着什么呢？代表有好吃的。 对，然后包括意大利语，它也是跟意大利也是接壤的。有一些朋友，尤其像从那个大家可能知道那种，瑞士有一种三角形的一个巧克力。那个巧克力其实就是来源于刚刚龙龙提到的马特洪峰这个山，它是一个 三角形， 对，它是有一个长条的黄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三角形的长条， 是立体三角， 立体的三角， 好时 cheese 是吗？ 嗯，不是，它是长条的。是我不知道那个 非常出名的一个巧克力 的品牌。 对，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图你就能想起来， 只是一个图吗？ 吃过， 我以为会找一块尝尝。 找一块现在可能星期一吧，明天给你递过来。 所以我们每次到这个马特洪峰的时候会拿亲自拿一个这个牌子的一个巧克力放到那个真正的马特洪峰，然后就可以拍到一个真实的巧克力。 山尖正好。 对， 是的，这个巧克力当时制作的它的这个灵感就是来源于这个山峰，那这个山峰它其实很多朋友是在这个地区，就是采尔马特地区来滑雪，它可能就是中午的时候滑到山的另一侧，就是意大利，然后下去吃一碗，就是意大利的消费可能比瑞士便宜一些嘛，然后吃一个意大利面之类的，然后下午再滑回来。你可以， 你刚才说吃一碗那句， 吃一碗，我错了，应该是盘， 不是，我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羊肉泡馍， 我以为是炸酱面。差不多差不多， 反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就是不同的区域，他们有不同的山峰，也有不同的这个雪场，适合不同水平的一些滑雪爱好者选择在瑞士滑雪。所以呢，我们先大概啊，从一个视频里面我们了解一下，就说在整个瑞士如果滑雪的话你会有怎样的体验。当然一会儿呢我们会分区的给大家介绍，那现在通过一个总体的视频先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哎呀，我这个视频努力导进去一下，看看， 视频有点多是吧？ 对，看我们那个导播老师来帮我添加一下。哦，得改一个名儿好像就容易的多了。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先搞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哎看见了，好，现在可以看见了，那我们就看看吧，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通过视频来领略一下在瑞士的美丽的雪山给我们带来的令人感慨的美景。看了刚才的视频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美景啊，怎么能敢从这么高的山顶滑下去呢？ 突然一下子感觉要很快的要感觉想要回到瑞士， 心里痒痒了。 哦，你是这样的想法？ 对， 我的想法现在我收回第一时段说的话。那个伊宁，咱俩是小白。 好吧。 对，其实瑞士像伊宁刚才也说，瑞士像铁力山，还有不同的区域有适合这种初级的滑雪者初级的套餐，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维尔比耶这样的适合于高手的地方，我们每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比赛叫 Freeride World Tour， 那这个比赛就是基本上是每年世界积分排名前十的一些高手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完全的这个挑战自我，所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水平选择这个不同的雪场。 对，就是你是单板的爱好者，或者是一个双板的一个爱好者，或者是你就善于自由式的滑雪，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去挑战这些野雪，你都可以在那边有不同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当然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可能也就坐坐那个雪轮胎吧，也是有的，也有认识，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有这种，包括雪橇啊，然后什么徒步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很多的玩法。 对， 好，我们看几张图片就可以看到，冬季在瑞士呢，在经历雪季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到什么？比如说这张图片里的圣诞市场， 对， 这应该也是在西方的新年 独有的，是 现在已经开始了吧？ 已经开始了。其实，在瑞士，基本上这种西方新年的这种集市，基本上是在11月的下旬，可能最后一个周四，很多城市就已经开始了。像苏黎世，通常是在11月20几号的那一个星期四，那一天晚上，它会有一个亮灯的仪式，然后街上所有的这些小木屋也好，或者小帐篷、这些小商铺都会开放了。我觉得感觉就是很温馨，一个是上面所有那些彩灯吧，让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冬天就不，你不会觉得很寒冷，因为它是那种黄色的灯光，很暖。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些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帐篷，然后他们售卖的这些东西，有一些就是很香的一些蜡烛啊、香氛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美食。另外呢，就是大家的习惯都是在逛之前一定要喝一杯热红酒，然后你端着一杯热红酒一边走，然后一边挑选所有的这些小礼品给你的家人或者给你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 这个圣诞市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京庙会翻过来的版本。 嗨， 咱们的庙会应该是大年初一开始， 我觉得庙会基本上吃吃吃吧， 对， 买买买比较少一些， 因为他们俩功效不同。你看区别在于哪儿？咱们分析一下，庙会是大年初一开始，因为过了节之后开始全家有假了，出来逛一逛，所以是为了一年啊这会儿休息吃点好吃的， 是 吃点小吃。然后他们的这个庙会，他们的圣诞市集不一样，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为了采集一些过年的用品， 对 吧？ 送礼物了， 对， 要该开始送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一些小礼品了。然后大家都会在这种集市上找一些，尤其是那种手做的一些礼品，像首饰啦，然后像刚刚说小蜡烛啊，都是当时的摊主他们自己手工来制作的。这些你是在那些商店呀、连锁店呀这些就是批发的这些机器造成的这些东西里面，你是挑选不出来的，所以更独特一些。 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圣诞市集的时候，我曾经问当地人，我说哎呀，这个摊上卖的，就你想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会不会那么贵，比平时商店里要贵？那因为我们印象里如果在庙会买东西肯定是吧，留景点买的比商店贵。但后来当地人就说，一呢不会贵，二你就算不在这儿买，在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 没错，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冬天，如果您是到瑞士也好，其实欧洲国家也好，然后赶上了这个时节，一定要去看一看他们的圣诞市场，这是融入当地的一个冬季氛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也是托管孩子的好机会。 嗨，孩子可能就交到雪山上面，让他们去学滑雪了，然后家长就进城买买买了。 有一些市集会有一些给小孩子的一些小木偶演出啊什么的， 对， 那个是我看是西方的家长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没错，他们其实有一些给孩子专门做的一些项目，包括像一些大城市他们还有那种电车，这个电车就是亮着灯，然后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穿着那种玩偶的衣服的那种，不叫幼儿园管理的，但是反正就是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孩子都集中在这个电车上面，让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做一个手工。这个电车同时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尤其比如说苏黎世吧，他会在老城里面转一圈，然后这个孩子的体验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会看到周围车下面所有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就感觉他是在 天选之子 童话故事里面。 没错，而且你耳畔就听到那种圣诞的音乐，然后看到的景色就是雪山，然后雪地，然后旁边有这种暖色的这种彩灯，我觉得 哎，没想到啊，喜欢滑雪的父母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宝贝们一块儿，让孩子到晚上参加一下瑞士雪季小饭桌。 对，托管服务。 我们看几张雪季的图片，让大家领略一下在瑞士滑雪或者看到雪景的时候，如果你不滑也可以看到漫天大雪在整个城市里的感觉。哎呀，是非常浪漫的，尤其像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里，你印象里街道应该什么样子，你可以在图片里找到一些共鸣。 没错，而且其实在瑞士它的这种到 新年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些彩灯装饰还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每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巴塞尔，它可能就是说好了，今年我们都是星形的灯光装饰。那么你就看到大街上所有的灯都是大大小小的星星的形状。那可能有一些城市它是用这种像瀑布一样，就是留下来的这种彩灯。然后反正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们刚刚看照片里有一个像这种，在一个 这个好像龙龙啊， 对，现在看到这个人就是基本上在瑞士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个高手都要必须要滑的这个野雪，然后呢，滑到这个山的中间，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小木屋，在里边可以喝一杯酒。那大家真的就是到山上去享受生活，享受假期的。 哎，龙龙教练，我想有一个专业的问题问啊，就是我们说了不能酒驾，那个滑雪的时候， 其实这样，在瑞士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整个。所有的这个小镇雪道滑下来的地方都有一个可以喝酒的一个地方叫 Apeski，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瑞士的一个传统。大家其实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中，每跟朋友在一起滑完一天雪，然后滑完雪之后到下面去喝一杯酒，聊一聊今天所有的开心的事情， 吹吹牛、啊、 对，吹吹牛，今天去哪儿滑，我滑哪座大山，我滑哪个危险的地方，我滑哪个你们以前没有滑过的这个区域，其实是大家非常享受的。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法语吧 ，après ski， 它其实就是 after ski， 就是滑雪之后。这是瑞士人的一个滑雪的特殊的一个文化形式，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善于滑完雪以后，在雪山中间或者是小镇子中间，你看到大家都是还是穿着那种滑雪的衣服，然后扛着雪板，然后在那儿就正在吹牛。 我刚才翻过去了， 对，我刚刚今天那个，哎呦，你没看见我今儿又做了一什么什么动作，我估计是这样的吧，龙龙。 而且，在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在瑞士会有一些度假区，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大家可以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某一天的时候是可以免费上山，可以享受这个大雪山的。 哦，只要你的那个 dress code 对， 对 对吧？ 对， 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一几张滑雪的照片，让我们感觉在瑞士滑雪是一种自我享受的一种休闲方式。 对， 另外的这个缆车也不得不提啊，瑞士的这个缆车系统比较先进和发达。 嗯， 在不同的雪道的级别配置了不同级别的缆车哈。 其实瑞士的这个交通方式，我觉得大家是应该特别放心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瑞士的钟表很有名。那其实像瑞士这种登山的交通系统，很多是用这种齿轨的登山火车。这个其实是我想了想是一个道理， 滑轮 都是那些齿轮，对，咬着，然后。非常的精密的这种仪器，只是把它放大了，然后放在了交通方式上。所以呢，你在上山的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验，不管是缆车也好，或者是说吊舱，或者是说这种登山的火车、齿轨火车，各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上山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的一个方式，也是一种体验的一个方式。可以观景。 好，那我们聊了这是大的范围内在瑞士滑雪的概念，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分区再说一说了。 好啊， 咱们从哪个区开始说呢？ 那应该就从瓦莱吧，我们从马特洪峰地区开始说起吧。 啊、 好，马特洪峰地区。好，我先添加一段视频进来。首先通过视频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一会儿让龙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这个地区啊，以后大家去那儿滑雪都可以找龙龙老师。 我以为视频里会呈现的是雪山的样子，没想到马特洪峰的地区是这样的。 对，但像现在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是夏季的这个马特洪峰地区的这个美景。对，其实是冬天和夏天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冬天完全是白色的这个世界，夏天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山的一个感觉。 嗯，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可以用一个最炫民族风来命名，就是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就是瓦莱州马特洪峰地区它的位置是在西南部，瑞士西南部左下角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国云南，从地理形式，从地势或者是地形或者位置上来说，我觉得都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挺最炫民族风的。刚刚听到的那个音乐，其实它也是一种瑞士很传统的，他们叫 Yodeling 约德尔歌，就是很特殊的一种用真假声切换的一种民族唱法，然后和现在的一个现代唱法混合在一起，来推广他们地区做成的一个小调。 约德尔调是瑞士的吗？ 没错呀， 我一直分不清到底是德国的还是奥地利的还是瑞士， 反正都是讲德语区的，他们这个大区的，但是就是山里面的。其实这约德尔调它就是当时他们瑞士人说，我们山里面都离得特别远呀，然后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些牛回家，或者是我们想跟我们的邻居打声招呼，然后叫的话听不见，然后我们就雷欧雷欧这样互相的叫一声。 说约德尔调，如果您不熟悉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知道的。 嗯， 看过音乐之声电影里面。 对，没错，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雷啦啦雷啦啦。 对，这个就是他们这儿。刚刚其实听到那个音乐就有一点这个哈，然后它其实刚才画面上大家也看到，这个地区呢，它是一个瑞士很传统的地区，所以当地的这些人他们是生活在山区的，非常的淳朴。我觉得可能龙龙就他每天都是见到这些人，他们有一些就是像刚刚的那个视频那样，还穿着这种很传统的民族服装，然后他们讲着非常的有口音的这种瑞士德语。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我觉得可以说我自己的感觉啊，我在那边就是特别有安全感，就是所有的人都很热情的对待你，然后你真的是自己比如滑雪啊，或者是出去徒步，你落掉一个什么东西，真的当地人是路不拾遗的，你明天回去这个东西还在那儿等着你。 嗯，只能盖上一些雪而已 对，那要扒开雪来找一找。嗯，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地区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夏天的一个风光，那可以想象一下刚刚那些绿草茵茵的这些大山，这些山谷其实到冬天就是天然的雪道。 嗯，这是一个这么民风淳朴的地区。 没错。 嗯，龙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区 最炫民族风的地区。 其实我对这个在这个地区已经工作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2013年到这个地方，然后对这个地方是充满了感情。大家可以就在那个刚才那个视频里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狗狗，其实这个狗狗是我们瑞士的国犬圣伯纳犬。夏天的时候可以带这个狗狗在山上去遛一下，然后冬天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山上可以跟这个狗狗是合影的。然后呢，如果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比如说在我们瓦莱地区还有这个狗拉雪橇，这个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啊。 狗拉雪橇， 对， 这个狗狗夏天可以带你徒步哈，穿越，然后呢可以翻雪山、跑步、走路都可以。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拉着您到处逛一逛，尤其是不能滑雪的朋友 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有对专门的狗拉雪橇的狗，但是这个圣伯纳犬呢，是我们专门在某一个地方给这些小朋友到我们瑞士给他们给这个狗合影的一个机会。 嗯，这个特别的圣伯纳犬。好，我们聊了刚刚一个开头，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玩转世界继续带您领略瑞士马特洪峰地区的美景，稍后见喽。我是苗山。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

龙龙同学，这个时段你的主场了，是不是？ 对， 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丢点的开头，就马德洪峰地区的特色。我们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领略了，除了滑雪的雪季以外，平常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山谷地区哈，应该是一个，所以有当地的民风特别淳朴。用伊宁的话来说，就像最炫民族风的，就淋漓尽致的体验的一个地区。 没错，没错，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段一上来，我们继续把这个马德洪峰就了解完。刚才说了一个开头。继续把龙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区。 对，刚才大家看的视频其实是我们美丽的这个夏季阿尔卑斯山。那么其实在冬季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可以滑雪的地方。整个瑞士的马特洪地区有2000多千米的这个雪道，而且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类型可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我现在所工作这个维尔比耶，它是瑞士最大的一个滑雪区，而且呢是瑞士的粉雪天堂。那么除了这个呢，如果您想看一下瑞士的这个马特洪峰，可以选择到马特洪峰这个地区呢，可以滑雪，然后呢可以坐一下马特洪峰地区有一个著名的瑞士最慢的火车，叫冰川列车，从瑞士的采阳马特到圣莫里茨。 对， 而且呢，比如说你也想看一下这个瑞士的冰川，可以到这个阿莱奇冰川，这个地方呢是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冰川区，而且夏天您可以徒步的时候在这个冰川上面是可以徒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阿莱奇冰川呢，也可以到我们在当地最具原汁原味的一个叫萨斯费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夏季滑雪，不仅冬天可以在这个冰川之上滑雪，而且夏季之后啊，很多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也可以到这个夏季在这个地方进行训练的。 夏季滑雪是什么时候？四五月份？ 我们采阳马特 365天 啊， 想什么时候滑就什么时候滑喽， 所以就无所谓是不是12月份喽。 对，但是冬天的时候因为雪量会比较大一点，夏季的话因为它的雪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滑雪啊，或者我们的运动员在那边训练的 冰雪乐趣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对，我觉得夏天的滑雪其实可能更适合有一定基础的朋友。 对 吧，因为它其实夏天的雪的这个地区其实海拔还比较高，所以呢可能如果你第一次去瑞士滑雪，还是先最好是 冬天 过去看一下，然后从由易到南，然后从山下面再慢慢往山上面走。 是的， 我们看几张图片感受一下马德洪峰地区的冰雪魅力。哦，这张图片简直了，晴空万里啊， 特别标准的一个马德洪峰地区的一个景色。就是你看到的就是蓝天白云，然后远处有一些松树，然后近处是雪，然后雪上面有一些脚印，然后旁边是棕色的这种非常传统的小木屋，他们叫沙垒。 哇，天，我不想动了。 对，其实我觉得在瑞士就是有一点，它的空气非常的洁净，然后空气中的杂质非常的少，所以刚刚记者龙龙说就是日照比较强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哇，你看在那随便摆拍都不用任何滤镜，就是大片儿。 是，我觉得滑雪爱好者到这边可是真是就是大显身手了哈。 对。 看第三张图片，这就是小朋友们可以 选。对，这就是我的这个级别的。 我们在瑞士，我们的滑雪学校里面有专门的托管，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可以自己去滑雪，然后把我们的小朋友放到我们的滑雪学校，有专门的滑雪教练去照看这些小朋友。我们也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的狗拉雪橇，还有我们有。在瓦莱地区有一个非常的长的一个雪橇道，从山顶坐着雪橇完全可以滑到这个山底下的。 哇，那雪橇其实也还有点难度，我觉得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它是靠脚来，你的脚来 控制那个方向， 来刹车啊之类的。 第四个时段咱们让龙龙老师讲讲这个姿势怎么练，多久才能到达这个级别 啊？其实我们讲滑雪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而且我们称滑雪是白色鸦片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体验这个滑雪之后，您是一步一步每年都是可以滑雪的， 会上瘾的。 对，会上瘾的。所以您看到的刚才照片当中的这个 高手，因为瑞士人他滑雪每年他们基本上都从2岁或者3岁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滑雪，所以您看到这个照片当中的高手，我觉得他应该是从小就开始滑雪的。 对，都能蹲上，你看都能蹲下了。 对，其实瑞士，我觉得瑞士人来说，他们滑雪不是一种体育运动。我觉得可能龙龙现在也已经融入其中了。对龙龙来说，可能滑雪也不是一项特殊的体育运动。 那个是人家吃了饭之后拿个弯儿。 没错，就是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就是互相之间，我们经常说，就是咱们之间不太会问说你会骑自行车吗？这可能就跟瑞士人一样。你会滑雪吗？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出行方式或者一个生活方式，他们不拿这个当一个技能或者是一个体育的一个。 咱们见面说，咱们见面约什么时候吃饭？吃了吗？人家告诉滑了吗？ 滑了吗？对，可能是这个意思。 哎呀，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随处可以看到，就是像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真的2、3岁可能学走路的时候，是学滑雪跟走路是一起学的，人家可能。 对他们瑞士的那个儿童滑雪的系统培训系统，我觉得也非常的有特点，他们其实是有一套特别健全的一个培训系统，然后包括就是教你滑雪的那个老师，他会穿着那种玩偶的衣服叫 Snowy， 他们有一个吉祥物，看上去像兔子一样啊，然后白色的，有两个大长耳朵，但是他们说那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他是把几个滑雪的技能都拼在了这一个想象中的人物身上，然后你去小朋友一开始学滑雪都是跟这个 Snowy 这个像大兔子一样的这么一个老师来去学转弯，然后跳跃。这是不是龙龙是不是穿过这个？ 对，我们对，我们为了让这个孩子从小第一次接触滑雪的时候就喜欢上滑雪，所以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年到瑞士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是他们为了让我们真正体会一下这个瑞士的这个教学，所以我们就亲自的穿上这个 Snowy， 然后给这个孩子们表演，孩子们握手啊拍照啊，其实是非常的亲切的，孩子是非常喜欢。对， 他们其实感觉就不是说跟特别严厉的一个运动老师在学，而是跟一个大兔子一起玩呢，所以他们会非常由衷的爱上这个运动，这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形式。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家长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开始学滑雪的时候不妨去瑞士来做一个起步，其实你的孩子会很快爱上滑雪，并且进步会非常的快。 对，而且 比较成熟的培训系统 是没错，很系统化。其实包括就是像维尔比耶吧，比如说就是龙龙工作的这个地方，还有冬令营，对吧？ 对，比如说我们每年在维尔比耶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家长可以把这个孩子放进去之后，完全让他融入到这个比较国际化的，对孩子的本身的一个锻炼啊，语言的锻炼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还可以交到新的小朋友。 对呀， 没错。 我们看这张图片，哎，这个是。这还是温泉吗？ 对，这个应该是温泉。其实马特洪峰地区刚刚，其实龙龙刚刚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骄傲啊，就是哎，我们那儿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瑞士有的他们那儿都有。对，其实温泉他们那儿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区，可能有山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自然资源。那瑞士的瓦莱州就是马特洪峰地区，它其实也有几个地方是以温泉来著称的，像比如说洛伊克巴德这个地方，其实离龙龙那个地方不太远，对，另外一个山上的一个小镇子，半山腰的一个小镇子，这里就是有瑞士的温泉，然后你可以在滑雪之后也可以到那边去做一个放松，那即使不滑雪的人专门就是购物够累了嘛，也可以去那儿放松一下，是吧？ 哇，真的，你知道如果这个地方有温泉然后又是一个滑雪胜地，那真的是一个度假休闲的好去处。 对，没错，因为你是在露天的一个环境里面，冬天想象一下你是在阿尔卑斯雪山的怀抱之下，然后是一个露天的，冒着烟热乎乎的，你躺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看到旁边是雪山的一个风光。其实洛伊克巴德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提供早餐，泳池早餐，就这个 SPA 池的早餐。早饭你可以在一个飘过来的一个木板上面，可以有你的面包，有你的酸奶，牛奶麦片之类的，然后它可以飘到你的这个从泳池上给你送过来，你就泡在温泉里面吃你的早餐。很特别的一个服务， 真的很特别， 很有画面感， 有点翻腾，我觉得 太爽了。 然后最后的这个马特洪峰的图片来自于刚才龙龙提到的啊， 对， 这是我们对圣伯纳犬居住的这个地方。 这个狗其实是一个大型犬，圣伯纳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因为它真的很大，但是特别的温顺。这个是瑞士人的国犬，瑞士人一说起圣伯纳就感觉就是中国大熊猫。这个圣伯纳犬，他们觉得特别像瑞士人自己的性格，就是很憨厚、很朴实，然后很低调、 温和。但是它有生气的时候吗？ 我是真没见过。 我们其实以前圣伯纳犬是救援犬，比如说因为瑞士的雪比较大，每年会有一些雪崩，比如说我们滑雪的时候遇到雪崩之后，有一些人被埋在之后，那么这个狗狗它就会去往外刨这个人。以前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在圣伯纳犬脖子上有一个类似于酒壶的一个东西，里面其实是放的酒，就是为了把救出来人他的体温可以给他一点酒，因为他里面待时间比较长， 他可以热起来。这样其实这个狗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的。 哦，那就很聪明啊。 是的， 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种犬。你看看那个龙龙的表情，一副骄傲的表情。 对，是我们那个地方 啊。真的。所以现在我们通过视频呢，还有几张图片以及两位来宾的讲述，可能对于美去过的朋友对马特洪峰这个地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应该是一个无论您属于哪一个滑雪水平和级别，到马特洪峰地区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区域滑雪，甚至开启一个专业的滑雪课程啊。然后龙龙老师，就是来到这个区域如果想滑雪的游客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和提示给大家吗？ 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区，比如说所有人如果第一，我觉得交通的话大家可以比较方便的可以到日内瓦，从日内瓦机场直接出机场坐火车就很快可以到达马特洪峰地区， 直达是吧？ 对，直达。当然有一些比如说马特洪峰这个雪场可能需要中间要倒一站，但是其实在瑞士是非常方便的，大家觉得拿着行李拿着雪板还需要换车，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下来火车可以直接上另外一个火车，直抵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在这个火车上有专门提供给大家放雪板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瑞士地区所有的小镇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小镇里面都是有免费的巴士的，所以大家无论住在小镇里面任何的一个位置，其实在里面滑雪都是非常方便的，您不用去刻意选择滑进或者滑出的一些公寓，任何小镇的一个都可以，很方便。对。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补充一个提示，我觉得就是到瑞士去滑雪，一定第一次去，尤其是一定要联系，一定要找一个教练。我觉得这个呢，一个是你可能第一次到那边去，对自己的一个滑雪的水平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认识，可能你的滑雪教练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一个提示，他会根据你的大概的一个情况，给你推荐到不同的一个滑雪的道或者是区域。还有就是，其实不是说滑雪不安全，而是说我觉得这个你瑞士这些雪场太大了，你可能就会迷路了，你滑着滑着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滑雪教练来给你做一个向导， 对， 给你一个导航，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措施。 至少在您第一次或头几次去这儿的时候， 没错 还是需要找一个向导和教练来专业的指导。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是专业性强一些的，或者是特别喜欢的朋友，他会带自己的装备去，但其实比如来瑞士旅游或滑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在当地租用当地的设备。 对，我们在小镇里任何一个雪具店都是可以租到，比如说我们在雪道上滑的板啊，或者如果我们要滑这种粉雪的话，我们可以租到粉雪板。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行李比较多，或者也不想带雪板的话，您完全可以在小镇里面找到您适合自己的这个雪板的。 好像雪板、雪手杖 雪服， 还有那个就雪服，然后包括头盔都是有的，应该自己手套和 我们一些小东西，基本上大家可能去瑞士都会自己带 雪镜， 对，这些大的东西都是不用担心的。 您要是真懒什么都不带也都能租得着。 是的， 对，是的。你也就租不着你也可以买得着。 然后另外我相信是不是根据您停留在这个瑞士甚至来马特洪峰地区的停留时间多少，比如说长啊或短啊，或者您大概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滑雪套餐。是不是不同日期不同长短的？ 对的，在我们度假区里，像我们伊宁也刚才介绍到，我们每个度假区都有这种体 体验滑的套餐，专门针对于第一次来体验滑雪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三星的酒店、四星的酒店，包括五星的酒店，不同的酒店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套餐，比如说两晚三滑或者是三晚四滑的，每一个都会找到适合您自己的这种套餐的。 嗯，所以就是这些都是供大家选择的一些方案哈。如果来滑雪的话，好，那马特洪峰地区应该是经过我们的介绍应该差不多了，下面我们要前去另外一个地区了， 去别的地方了哈。刚刚我们是在那个维尔比耶这边是法语区，我们可能要去一下德语区那边。 好，那伊宁你推荐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铁力士吧，可能好多朋友都是夏天去过瑞士的，很多朋友都是即使有一天时间也要抢出来去一下铁力士这个地区，而且其实龙龙之前也在铁力士那边工作过，所以可能我们说起来更有底气。 嗯，好，我们刚才也添加了这个图片和视频进来，我觉得还像刚才那个马特洪峰一样吧，咱们先看一段视频，让大家通过这个视频的视角来了解一下铁力士地区是个什么样的。它以前也是个地区对吧？ 嗯，铁力士是一个山，然后它山脚下有一个小镇叫英格堡。 哦，所以我们通常 天使小镇 我们提到就铁力士山， 对 对吧？ 嗯， 好，那我们通过这段视频了解一下铁力士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短短的视频只有30秒，但是30秒当中给我们是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啊， 信息量有点大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铁力士山。 刚刚其实看到的这个视频虽然很短，但是其实它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铁力士山，这一座山它其实是瑞士中部最高峰，然后大概3000多米，3000出头这样的一个海拔。那么也看到了山下的一个小镇叫英格堡。 嗯， 其实英格堡的这个意思，它的意义就是翻译过来应该是天使小镇， 天使小镇， 对，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还是挺浪漫的一个小镇子哈。 哦， 嗯，然后刚刚还看到了一个缆车对吧，在往山上面在走，这个缆车其实是世界首创的一个360度旋转缆车，它在上山的这10分钟过程中，因为它其实从英格堡上到铁力士山你中间要换乘几次不同的缆车，这个是最上面的一段，那么你上去以后大概就是10分钟的一个过程，你站在原地，这个缆车自己是在上升过程中它会有一个360度的一个环绕，所以当你上车的时候你站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方向，然后你一边往上走一边欣赏到的是一个全致的一个景观 啊，它还自己环绕 自转对，它一边上升一边自转，这是一个世界首创的一个，所以我就说刚刚其实提到瑞士的一些交通方式哈，真是多种多样，虽然说有些朋友一听哎呀又是山，但是每一座山它都有它的不同之处， 山和山不一样， 没错、 哎，这张图片是不是大概能看， 没错，这个就是那一个旋转缆车，你看到它是一个圆形的、 哦、 所以在它上升的过程中它其实自己是自转的，你站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上去的这过程中刚好看到的是一圈， 这个缆车一次能够搭载几个人？ 哦，好像是几十。 对，这个缆车是一次可以搭载100多人的、 啊，可以那么大、 对，挺大的。 我说他干嘛要自转设计，就是怕有些人挡住我，对不 对？ 对， 所以你就站在这里，然后我不用给你，我不用，有些时候我们会，我是不是看看这边，我再看看那边，然后有的时候说，现在这边好看，一会儿那边好看，还不够忙的呢，哈。其实你在这个就可以，你就站在这儿，你站在你的位置上，所有人都能看到最好的景致。 从此坐缆车再也不用占地儿了， 没错，没错。 哦，这是最高的那一段哈， 对，这是最上面的那一段、 因为它这个缆车也是分不同级儿，因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对于雪山的要求不一样， 没错 哈， 你可以就是上一半然后中间就停下来了，然后不往上走了，像我们这样的哈，就可能就上面可能滑不下来了，我就第一段我就下来了，然后我在那个冰雪乐园上面坐坐轮胎啊，坐坐欢乐滑雪椅啊， 上去可以凹一个造型嘛、 对，然后再下来、 啊、对，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刚刚我们说有很多朋友可能铁力士山都去过，尤其夏天去过，那大家可能去的时候也都是观景为主， 体验为辅。对，所以其实上去以后你能看到一些冰川冰河的一些景致，然后四周的一些山峰环绕的景致，包括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是在瑞士的中间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四面眺望一下，看看瑞士四处的风光，都还是挺漂亮的。 其实有一次我是有一次在欧洲滑雪的经历的，然后我们大概几个人上了缆车之后，当时身边有个朋友就说，在欧洲呢，不论是在北京也好，你很少就是看到缆车双面有人，都是单面，因为大家上去之后为了滑下去。 对， 遇见你们几个之后，发现这边也坐了人了。 下山的时候发现， 又坐下去了。 对对对，也是有可能的，没错，确实是这样。你上山的时候会发现更挤一些哈。 对。 然后大家还很多都是带着自己的那些雪具上去的，下来的时候就很空了。 对。 所以瑞士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包厢式的一个缆车，为了就是为有一些我们国内的游人到上面可以坐上去以后再坐下来。对。 我们看铁力士山的雪景和区别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马特洪峰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有一些云海，你可以在这个云海上面滑，然后直接再滑到这个云海的里面。 穿越云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尤其是冬天，可能像十一月份的时候，很多的地方，就欧洲的很多地方，尤其城市里面，你会觉得有一点灰暗，可能要下雨了，还没有下到雪，但是已经有雨了。但这时候你上到山上面去，就能看得到别有一番风景，山外有山，这时候就是在云上面能看到。 有的时候这个云和雪都混在一起哈，都 白茫茫一片， 傻傻分不清楚。然后看第二张图，哇，这个真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比较醒目的 亮丽的 雪服 哈。 所以在瑞士的雪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红色啊、蓝色啊，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衣服的一个颜色啊，防止您后边的这个人被撞到您。 滑雪瑞士的滑雪教练的衣服基本上是红 色，红 色，所以在红色衣服，然后在白色的雪地上面，其实就是一个瑞士国旗的颜色。 哇，你看这小木屋搭配上雪景，简直是，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像奶油蛋糕一样的，这个， 对， 很想咬一口哈。 对，其实这样的，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其实很适合于雪地徒步的，因为它比较平缓一点，脚上穿一个类似于脚丫子的一个鞋。 这个是个吊桥吗？ 对，这是一个吊索桥，它是欧洲最高的一个吊索桥。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拍照的一个地方在中间，大家可以自行操作，自己按按钮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拍照在这边。 对，然后它是有一个摄像头，然后你之后就是坐缆车下去之前就可以拿你自己的这张照片。 哦，这个是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设计的 自拍神器， 是吧？凹造型的神之地啊。然后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是冰洞， 冰洞，对， 实际上你上到这个雪山上面呢，它其实这个山体里面有一部分它其实是冰川，所以呢你真正进到这个冰川内部，它是有一些冰雕，然后专门做了这样一个游览的一个体验的项目。你可以看到，其实你进到这个冰川的内部，你就会看到雪或者是说冰吧，然后这种冰河它并不是白色，它是有一点悠悠的发着蓝光，有一点蓝色的这种感觉。 好多我记得有很多旅行团专门带一些叔叔阿姨去看，就是冰川之旅嘛。他们回来就都说，我们曾经节目里采访过一个老夫妇，就说哇，原来是蓝冰啊， 蓝色的，是的，没错。而且他们其实在这个通道里面，他还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雕塑，比如说刚刚其实看到一个像水晶球一样哈，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成小动物啊，然后还有就是冰滑梯啊，都会有，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尤其是这些山顶的这些游览项目，它是免费的，所以你就是买一张上山的这个 缆 车 票， 它都是含在里面的。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滑了比较高的地方，滑到这个半山腰的地方，我还可以进去看看这个？ 这个冰洞它其实是在山顶，但是呢，你当然是可以就是滑到半山腰的时候进入其他的一些冰雪乐园，然后体验其他那些免费项目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如果是正好去滑雪，也可以顺便先看看这个再滑下去。 对，先游览，然后游览之后你可以滑，然后滑到中间站，然后做中间的那些体验，然后再 喝杯酒。 对，喝一杯。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高手，包括国内的人，我们真正滑到有些地方的时候，是可以真正的看到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真正的原始的这些冰雕的和冰川的。对，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进一段广告时间，稍后玩转市集再继续。 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

这个有点像摩托类的。 这个是铁力山地区比较出名的一个，就是不滑给不滑雪人体验的一个项目。这片区域其实夏天是一个湖， 嗯， 对，因为冬天它冻住之后上面、 哦、 对，然后有一些设置了一些就是线路，专门给不滑雪人来体验这个摩托车。 刚才这摩托车是什么动力？燃油？ 是充电的。 充电的哦， 瑞士人很注意环保， 很注意环保的。 他们一般就是刚刚其实龙龙他们那个地区也好，或者瑞士其实有很多这种环保小镇，完全是不通汽车，你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机动车来进去，只能坐火车、 哦、 或者是说他们城市内部是用马车或者是电动的电瓶车这样来做交通。 所以这是给不滑雪的人兜风用的哈。 对，你也可以很酷炫嘛，是吧？ 伊宁， 哎，对， 你的来了。 对，这就是我心心念的那个雪上的轮胎。对，其实这雪圈一开始上去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像还挺恐怖的，这会不会不好控制？但其实他们都已经有计算过，就是你上去以后很好玩，你上去走一趟以后你就马上想，哎，我什么时候能排第二趟，赶紧再来一趟，特别好玩。 其实不要以为它容易，它就是能让你感觉到刺激，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些难度的。 没错、但是它旁边你看到其实它堆起来很高的这种像一个墙一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形式， 您甩不出去。 对，你是出不去的。 对，安全系数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就是大家排队等缆车了啊。 嗯， 以看这个滑雪这个缆车的缆道就知道这是初级道的配置。 嗯， 对，这叫我们讲叫魔毯。 啊，魔毯。 对，专门的初学者可以上这个魔毯，直接这雪道很短，大概100米左右吧。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最真的是小白们了。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参加的这两个游客，他们穿的衣服，对，穿的还是羽绒服，然后毛线帽、围巾，这个就完全是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体验 的。 对。 我们看这个，哎，这个还有自己在家做好了，这个 这看到苗山了。买买买， 用的不是小航吗？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小镇子上面，你其实可以看得到各种的购物的一个体验，不光是有一些运动的品牌，然后刚刚说一些礼品的一些购买，或者是瑞士当然了哈，买表啊，或者是什么八音盒啊、奶酪啊，你在这条街上都可以买得到。 哦，还有商业主干道哈。 是 这个铁力士山 站前广场， 哎，滑雪就是在铁力士山滑的山顶，您要是想晚上购物了，然后溜达溜达街，就可以来这个下面的天使小镇。 没错没错，嗯，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组合。 嗯， 好，我们说了两个滑雪地区之后，现在开启了龙龙老师的表演时间。龙龙老师在这个时段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我们虽然自认为可能到了中级道，但一出国滑雪发现自己还是个小白，甚至很多的动作不标准。因为我说实话啊，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是自学成才的，但我并不推荐。我个人觉得冰雪运动、冬奥会项目都适合找一个教练认真的，尤其在基础的零基础起步的时候认真学习一下，哪怕上面的动作你自己钻研一下，但是基础要打好。龙龙老师，您觉得这个论断 对 吗？ 您说的是非常对的、所以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所有人从刚开始学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教练去教他。第一，从自己的安全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滑行的时候，首先要如何去控制速度。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滑行之前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热身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去带着您做。然后呢，您其实专业教练教过您2个小时之后，您为您以后这个更好的这个滑行动作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嗯， 非常重要。 对，所以呢，我们下面这时间就请龙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啊。标准动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应该看龙龙老师的动作。 嗯， 经过一个专业的指导，希望给您就是来一个点睛一笔，哪怕您已经会了，可能动作和姿势上并不是很标准。 嗯， 龙老师那边有麦克风，然后您就在那儿，然后通过麦克风跟我们交流一下，然后一会儿我机位就切到您的那个位置上。 嗯， 这整个机位都是您的了啊。 虽然这儿没有雪，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滑雪之前的这个热身吧。 你都可以看到自己感觉怎么样？ 对，我们滑雪之前从上到下简单的这个热身，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头部这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左手拉住我们头的这个后侧，尤其是头后侧这部分肌肉一定要可以拉一下，然后慢慢的交换到另外一侧。对，比如说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也可以这么拉一下，其实对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非常有好处的。然后您拉完之后您可以简单的 因为我们滑雪的时候可以手里会拿一个雪杖，那单板是不用拿。 对，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踝弯关节一定要左上下，哎，一定要把它活动开。 嗯， 然后我们的上半身，上半身结束之后，比如说我们的腰部，啊，简单的可以扭一下腰，但是一个速度一定要慢一点。当然了，这个腰部热身完之后，尤其是我们滑雪，尤其是滑双板的时候，我们用的我们的膝盖是比较多的。 对的。 所以我们在滑雪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膝盖一定要揉开，左右膝盖，然后把两个膝盖同时一起再旋转。 嗯、 我们等于是给膝盖加一点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膝盖是比较干的话，那我们在滑行之后啊，这个膝盖滑完之后会特别的累。 哦、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起到一个给点点润滑油的作用。 对，然后当然了，热身完之后，下面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滑雪了。 嗯， 滑雪呢，我们首先学的就是如何这个控制速度。 对， 我们以双板为例，我们可以找一个平坡，把一只雪板穿上，一只雪板不用穿。 嗯， 那么单脚往前滑行，找到我们在滑行的时候，这个腿一定要重心往前。我们这个下肢一定要贴着我们雪鞋的地方。 OK， 我们一只脚练完之后，我们可以把另外一只雪板穿上，啊，还是单脚练习。当这些练习完之后，已经熟悉了对雪上的感觉之后呢，可以把两个雪板同时的穿上，找一个我们刚才在图片中看到的一个魔毯的地方，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缓。 嗯， 上去之后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雪板呢打成一个内八字，我们叫披萨的一个形状啊，小朋友比较喜欢吃这个披萨啊。 嗯， 然后慢慢的往前滑行，用我们双腿大腿的这个力量把这个雪板的板尾推开之后，慢慢的用雪板的两条刃可以把这个雪可以停住，速度慢慢的降下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离式刹车法吧？ 啊，这个就是离式刹车， 这就是小航同学掌握的唯一的刹车办法。 对，那这个 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用离式慢慢的去转弯。我们转弯之后，可以右腿力量慢慢变大、OK， 然后等于是往左转，然后再重新面向山下，然后左腿再用力量，然后往右转。那么这是我们滑雪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初级阶段。 好， 这个阶段就是你可以左右可以转弯了。 嗯， 在基本上就可以搞定，简单的一个初级， 基本上上魔毯这些基础知识就够用了。 对， 好，谢谢李老师， 受益匪浅。 李老师平常价格不菲，今天就、 确实是，我觉得其实龙龙好像特别低调哈。 对， 其实他是你能说一下你今年考的那个？ 对，其实、 唯一的一个证件、 哇！ 对，在瑞士待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我目前也是我们中国唯一的一个拿到瑞士二级滑雪指导员。那么这个二级呢，是瑞士的级别考试当中技术考试最难的一个级别 啊，最高级了， 对，最难的一个级别。 哇！ 所以 所以刚才那一段哈。看就很难请到，确实 再次鼓掌。 对，其实龙龙平时他也是冬季的时候是在瑞士的，其实两周以后他就要回去了。 要飞瑞士。 对，然后到雪季结束以后才会再回来，所以今天也是临时把他从他在即使他在国内也很多时候都是在崇礼那边，然后做 一 些交流或者培训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是特意把他给拽过来的。 哎呀，太好了，我们得到了专业性的指导，让大家就是去瑞士之前先享受到了瑞士培训级别的培训。 嗯，对，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冬天可以真正的到瑞士， 对，可以去找他 感受一下。 哎，对， 嗯， 其实像在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就是对于滑雪这项运动来说，特别适合大家把基础打好， 对 啊，尤其刚才一些基础动作，哪怕热身，很多朋友会忽略，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个关节，因为这个滑雪运动，可能你全身都会发力， 对， 如果你之前没有完全活动开的话，对于之后长时间的。然后全身的运动都可能会对肌肉啊或者骨头造成一些压迫和损伤。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肌肉要运动开。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就不会很累，而是用我们的肌肉在发力。 而且呢，比如说我们滑完雪之后一定要去拉伸，这样呢您在第二天再继续滑的时候您的腿不会很酸，因为瑞士的其实山还是蛮大的啊，滑一天雪之后这个身体是其实是非常的疲惫的，可以拉一下伸，当然了可以跑一下我们的这个温泉 对，做一个放松。 其实提到了这些技术水平之后，我们最后要提一些比较实用性的贴士问题了哈，就依宁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在瑞士其实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如果我们现在打算计划一场去瑞士旅游加滑雪的线路，在交通方面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们先说大的交通吧，从中国怎么能到瑞士，其实像瑞航，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他们其实现在就是有从北京、上海和香港直飞苏黎世的航班，像从北京现在基本上是一周五天都有直飞的航班，上海和香港是一周七天每天都有的。那么从北京这边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拿刚才铁力士来说吧，然后瑞航的航班是早上6:45的时候从北京这边起飞，那么飞10个小时，因为有一个时差嘛，所以抵达瑞士的时候大概是瑞士的中午的时间，可能11点，中午11点左右，所以你早上6:45从北京这边起飞，中午抵达瑞士，然后坐1个小时的火车，从苏黎世机场到了琉森，然后从琉森再坐大概1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铁力士山了，到英格堡小镇，然后下午你就可以直接在铁力士山上滑雪了。意思是真的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北京，下午你就在阿尔卑斯雪街道上滑雪了， 无缝接驳， 对，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航班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到了瑞士，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用瑞士的火车。冬天呢，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中国的游客来使用自驾这样的交通工具，因为下雪嘛，大家也知道，而且瑞士都是山路，有一些高海拔的山口，到冬天由于积雪它可能会关闭，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直接穿山越岭很快的抵达你要去的目的地，可能要专门要绕远，要走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路，但是这时候呢就是火车非常能发挥它的长处的一个地方了。那么刚刚其实从苏黎世机场抵达以后，它的地下2层就已经是火车站的月台了，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无缝的衔接，瑞士的这个火车呢是以非常方便来著称的，所以呢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可能购买一张瑞士旅行通票，你拿着这个通票在瑞士国有的铁路啊，然后巴士啊，包括游船，全部能拿这张通票都能通用，而且瑞士交通这么无缝衔接，每一个小镇如果火车不到一定是有巴士到，巴士不到缆车一定也能到，所以呢其实拿着通票你就可以畅游瑞士了， 反正怎么都能到， 没错， 尤其合适的航班时间让您整个第一天调整好了，第二天早起就可以开始滑雪， 没错，其实第一天下午你可以做一些适应晚上早点睡，早一点休息，因为有时差嘛，第二天早上你醒来精力充沛就可以开始你的滑雪之旅了。 提到了瑞士的这个轨道交通啊，咱们看几张图片，非常美丽，可以穿越美景的火车，看 对，前两天我看到微博上面有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叫雪国列车，然后我特别兴奋的打开想肯定是瑞士啊，然后一看不是，后来我看见网友们都在说，哎呀这个其实雪国列车瑞士有这个那个，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想还是大家理解是非常正确，像现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像雪国列车哈，一辆红色的列车穿越在这种白色的松树，就白雪覆盖的松树，然后桥梁，还有就是旁边的山谷中。 对，而且你看这个列车上面的喷漆，好像每一列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瑞吉山的一个蒸汽的一个，其实它最早是一个蒸汽的一个火车，然后现在其实它很多火车都还是留着非常传统的经典的一个登山的一个方式。你在车里面看，还是就是过去老式的那种座椅，但是它维护的非常的新。这个就是瑞吉山的旁边能看到它有湖。登山的一个列车， 这个是钻山洞。 现在钻山洞的这一个呢，就是非常著名。刚刚龙龙也有提到，冰川快车，它是叫世界上行驶最慢的一个观景列车。它全程其实，从瑞士的西南部的查尔马特一直到东部的圣莫里茨，其实没多远，刚刚说了整个瑞士也没多大嘛，但是这趟列车要走大概8个小时的时间，它其实不是为了赶时间，就是让你慢慢的坐下来来欣赏风景，你能看到其实车顶一半都是玻璃顶，所以你坐在那边都不用说你要贴到玻璃边上或者开开窗户或者是怎么探出头，你坐在你的座位上稍微一抬头你就能看到旁边的雪山， 都不用占座哈， 对不用占座 啊，真的，我们其实提供这张图片呢是在 在不同场景下、不同的地理位置下、 不同的火车、 对，不同的火车、这个是经过哪一个湖区吧，应该是。 对，瑞士其实也有很多的湖，大家可能听到瑞士都想到的是，哎呀，好多阿尔卑斯山，好多山啊，但其实瑞士小国也有1400多个湖，其实有一些是大型的湖泊，然后还有一些是山上，大家知道积水融化以后在半山腰就会形成一些不同颜色的一些小湖，我觉得这些湖确实都特别漂亮，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带着山体的这些岩石的矿物质，然后它呈现不同的颜色，有一些真的是发白色乳白色，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就是湛蓝的，然后还有一些孔雀绿，然后各种颜色的湖都很漂亮。 以我浅薄的德语知识，这趟火车是从琉森开往 因特拉肯， 对，因特拉肯湖。 对，这个就是从琉森到因特拉肯的一个快车，它其实是大家知道金色山口快车、这个是金色山口快车的一部分。 因特拉肯是一个内湖区吧， 因特拉肯其实是一个小镇，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听起来就是在两个湖之间， 就 背湖 lakes, 对， 因被湖包围的， 对，它两边都是不同的两个湖，这两个湖也特别有意思，它们中间就是靠因特拉肯这个小镇来区分开，但是两个湖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绿色，很漂亮。 我们其实这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火车交通在瑞士的一段视频，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可以感受到啊，这种全景的感觉，在车厢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美景。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对于不滑雪的朋友来说，还是有很多事儿可以做的。 对，很忙的。 好，这个是瑞士列车，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搭乘一下，感受一下冰雪的魅力。最后的节目的一点时间呢，有没有特别的话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一些注意事项，依您先来。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吧，在瑞士尤其是冬天去到瑞士是一个动静两仪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滑雪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这个刚刚也一次的来提示过了。然后如果你不滑雪的话，你就按照自己的选择，其实瑞士真的是旅游资源很丰富，那么您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体验，我觉得因地制宜，然后风景游人，大家可以提前设计好自己的行程。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啊，自由行的客人我还是推荐一个，就是自由行的一个省钱利器，就刚刚我提到那个瑞士旅行通票，你拿着它，瑞士的这些火车巴士游船你都可以坐，而且呢其实瑞士的500多个博物馆都拿这个票是可以免费进入的，所以如果冬天你说你不想到山里面去，然后或者是说在山上已经滑雪滑差不多了，然后最后两天或者抵达的时候或者走的时候你要去到城市里面去，然后看一看博物馆，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个票也是非常通用的，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省钱利器。 那龙龙呢？ 对，刚才说那个一宁也说到这个省钱的利器，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国内的学友也一直在往龙龙说，我们其实是不太想住这个酒店的，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其实在整个瑞士的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些公寓啊，有一些木屋啊，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去住到里面，因为我们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是其实可以在里面做饭的，所以我们到瑞士之前可以带一些我们做中餐所需要的一些调料啊，简单的东西啊，其实我们是不用担心这个食品，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不习惯的这个问题。总之大家可以在这个小镇里选择您所需要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其实今天节目时间已经相当之长了，但是好像对于瑞士的冰雪的体验旅游还是挖掘的不够，我们只去了两个大的一个地区。在未来的时间，我希望有机会两位再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分享更多瑞士其他适合旅游滑雪还有美食的地方。今天还没有时间分享美食呢，下次专门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咱们分享一下哈。 好的， 非常感谢一宁还有龙龙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在瑞士旅游的冰雪体验，希望更多的朋友真的是走到户外去，去感受大自然。有一个冰雪世界的好处就是你不光可以滑雪，还可以进行徒步，还可以穿越，总之你只要走在冰雪踏在雪上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大雪中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里的一部分。 没错， 希望大家呢身体力行的感受冬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冰雪机会，感受冰雪的魅力。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希望您爱上瑞士，爱上旅游。 爱那么多，